哪些问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从我们生长发育的角度讲呢，我们的孩子的身高和体重还继续增长，这是一如既往的。那么我们今年的肺活量，学生的这个各方面的指标跟前各年龄段的指标跟前一年都比呢，也是在增加了。 嗯， 那么就是说明我们锻炼还是有一定的 效 果了。 果啊、 对，那么第二块呢，我们常见病的指标呢里头，我们比较关注的是食不良和肥胖的检出率。 嗯、 那么我们现在肥胖检出率是15.6%， 嗯， 那个跟去年呢是个持平。我们的食不良率是60.7%，也是这几年都是一个比较平稳持平的状态。 嗯， 那么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健康危险行为。那么我们这次就发现我们的一些这个伤害相关的行为的发生情况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孩子他会不走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就是沿着这个把手就滑下去了，这样的发生率在32.1% 啊，将近三分之一了。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在楼梯上就追跑打闹，这也很危险的，达到21%等等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肥胖孩子的情况，其实也是我们关注慢性病的早期预防。 嗯， 那么我们在2013年做了一部分的调查，就发现这个肥胖孩子的慢性风险非常高，或者说他们正在受到慢性病的威胁，已经不是说以后会影响他们健康。 嗯， 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是对6岁到18岁一个全年龄的这么一个1000多名的这种肥胖孩子，1700多名的肥胖孩子的调查。 嗯， 那么我们就发现血压偏高的这样的孩子的检出率是30.7%， 三分之一还强。 不到三分之一，就反正30% 啊。 那么血糖偏高，就空腹血糖偏高的检出率是66.6%。 啊， 那么就是用咱们这个空血糖以这个5.6%， 嗯， 就是作为诊就是筛查标准嘛，66.6%。那么我们的这个血脂异常的检出率43.2%，肥胖孩子还有脂肪肝16%。 小孩也有脂肪肝， 对对对，也有脂肪肝啊。那么我们更另外一个数据，我没想到的是尿酸高的这个孩子的检出率达到了39.7%，将近40%。 这个对于成年人来说，高尿酸血症应该说是不陌生的一个病啊。它的这个发作呢，就是痛风。 对，痛风对于成人他是痛风影响比较严重，但是儿童最我们更关注是他对肾功能的影响。 影响啊， 对，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啊？这个怎么会孩子的健康是如此的让我们觉得问题多多啊？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健康白皮书，关于慢病这方面，可能是更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啊。这当然了，这一亮是让我们引起了注意，对， 揪心， 揪心啊，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年，我记得上一次请段所长来说，还说这个孩子的肥胖问题，现在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肥胖已经开始有一些意识， 对 吧？ 对对对， 都不希望我们家孩子成为小胖墩儿。倒是很多人说，哎呀，成了胖墩儿，胖就胖吧，还证明我们健康的，就没想到这个胖子小胖墩儿背后隐藏的一些 健康问题太严重了 啊。这次我们看得出来，血压、血脂啊、血糖、 脂肪肝、 都会有，都会有，是吧？ 都会有。 哎呀，这个。真的，我估计像您这个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啊，都觉得挺触目惊心的吧？ 对对，这个数让我们特别触目惊心，尤其我们在做现场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小孩，我们抽他那个静脉血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浑浊的乳白色的那个血。 那血脂变高，一看感觉。 对，他就是已经乳糜血，就咱们家那个血都是离心完了上的是清亮的，人家那是乳白色的，就很可怕啊。 那就是证明他是不是血脂高？ 就血脂高啊，血脂高啊。 这么多大孩子那个是？ 那个小孩也就我看是那个小孩是我们有两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是在一个农村的一个9岁的小孩，另外一个是在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城区的，那么一个是初中的一个孩子， 初中也就是13岁到16岁 之间， 15岁左右哈。哎呀，你知道我们这个健康节目每年都会，比如说针对老年人讲讲血脂啊、三高的危险，一个9岁孩子他的一生还很长， 是 吧？才刚刚开始， 是 他这后边的风险所带来的东西 非常大了， 对啊， 非常 多了， 多了。 原来，比如说去年还是前年，我记得您跟我聊过，比如说对于肥胖的这检出率哈、比如郊区和城区，肥胖的检出率郊区显得多一些， 对， 城里边少一些。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我们调查结果还是这样的，就是郊区的肥胖孩子的检出率还是要高于城区。 嗯， 这跟咱们说经济发展有关系了，但是健康知识和理念，家长的这种理念也是有关系的。 嗯， 我们今年的追数据分析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哈，我们在城区的小学，那肥胖检出率，我们跟几年前的数据比较哈，就是一个 下降。 哎，对，比较明显。那么我们还有女生的这个指标还是增长的幅度要小一些，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觉得，就是我们在城区的一些学校，它可能一方面是家长周围的孩子的家长会很重视，然后学校呢落实这些咱们这些举措，比如一小时锻炼呀，或者其他健康教育这种。当然咱服务的周围的服务的力量也比较强，卫生服务力量也比较强，支持性比较强，所以呢这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嗯， 那么我们下一步可能重点还是要做好农村的这种教育，还有 男生的男生偏胖的人还多是吧？ 对、 所以您看哈，就是现在对于教育理念啊，健康理念都在不断的提升哈，我们也是希望北京这个城区和郊区远郊区县不断的能够同时进步哈，至少这个肥胖的检出率能低一些。但是今天看到这个慢病这个数据的时候，这个城区和农村有明显差距吗？目前来看， 这个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数据也是，如果要分开可能样本量还是不够的，整体的做了一个次调查，我想今后再累积这样的数据。 嗯， 它主要是关心是肥胖的孩子他的慢性病。 嗯，肥胖孩子的慢性病 他已经是肥胖了。 嗯， 我们就看他的问题。 哎呀，都说你比如说像高尿酸血症哈，糖尿病这些老年朋友非常熟悉的疾病，都会说这是过去说是富贵病了。 嗯， 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才会得，而且很多人认为是老年病，就没想到九岁这么点孩子就得了这样的，至少有这样的症状，是吧？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近几年就发现这个就是慢性病的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嗯， 其实慢性病低龄化趋势是涵盖两层的意思啊，一个是慢性病它本身的发病低龄化，第二个呢就是慢性病其实它的行为是从小孩养成的， 小孩就有， 对， 嗯， 一些成人慢性病我们研究越来越透彻，比如说不运动，或者是饮食上的这个不合理等等，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慢性病，对吧？ 嗯， 这些行为是从小就养成的。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我们经常说发现这个肥胖的孩子，他父母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老家就胖， 对，他有一些就家庭聚集性的问题。 嗯， 聚集性有两个，也是源于两个，一个是家长他可能是这个有遗传的这个影响，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家里头吃饭啊、饮食啊、运动啊，这相关的行为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孩子是受家长的这种影响，从小熏陶下来，所以他想怎么是他吃的就是家长给的。 嗯， 所以这个我们家长爱吃什么，他也跟着吃什么。我们这次调查有一个特别，有一个家长家里头家庭的个例，这是个个例啊，说他的父亲如果每天不吃肉，就相当于没吃，所以他每天除了炖排骨或者就是炖肉，那孩子也是这样， 跟着一块吃呗， 对，都得吃啊，就这样。 所以您看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家长有什么样的疾病，可能这会让我们觉得更早的就传递到孩子身上，是吧？ 嗯，对，而且有些疾病呢，就它是显现是在这个中年或老年，但是它的基础是在小的时候 。嗯， 我们都知道，比如血管的这种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阻塞呀什么的这种，甭管心梗还囊肿，血管的这种问题，有时候他实际上在六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了。 哦， 对，只不过我没显现出来，他那个变化还比较小。对，还没有堵上，也没有看出来。 所以您看，您这个数据出了之后，让我们很多的教育科普、健康科普的工作者就觉得太任重道远了，对吧？是吧？原来比如说40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干预生活方式啊，就觉得我慢慢等到你50、60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啊。 对。 现在看来，孩子从小学的时候可能就得干预他生活方式。 不止小学，可能从幼儿园就得开始。从小孩刚出生，你给他饮食的过程中就要引导他了，因为好多习惯他那个口味都是从小养成的。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们家孩子特别小哈，这个才1岁多，然后我们家的所有的老人都会不断的跟他们说，记着啊，我们家孩子只喝白开水， 就是说到这夏天饮水的问题， 对， 止喝白开水， 这个挺好。 对对，我是因为做这个节目，包括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这方面的意识比较强哈，但是我也真见过很多小孩啊，三岁两三岁，各种各样的汽水，各种饮料、可乐啊，都在喝哈。 对，因为他那个饮料。饮料它是甜的， 嗯， 小孩就是喜欢有那个味道， 味道的东西，嗯， 所以他就会有些家长刚开始是怕孩子喝不进水去，就喂他这个 甜水， 觉得我进他甜水，他不是也进水了吗？ 嗯、 其实是各种饮料，我们都是很多都是勾兑出来的， 嗯， 所以其实是不健康的。 是啊，所以您看 糖量又高， 就是所以刚才您说这个60%多，一半多的空腹血糖高， 偏高，对， 啊、这个 就肥胖孩子，关键我们前一段跟儿研所一块调查，这次没有。发布的就是普通的一个学生，就不是肥胖的，就普通的这种学生，他们的一个调查也是大概其有一半的，将近一半的孩子也是空腹血糖偏高的 啊。 对， 就不胖的孩子也可能， 他就是跟可能我们就是分析是不是跟他的饮料行为还是有关系的。 嗯，所以刚才为什么提到甜水这个问题， 我 觉得太普及了。 对对对 啊，对于很多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哈，就是隔代的这些老人来说，更应该。多掌握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没错 啊、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北京开展了一个，从去年开始开展了一个叫专家进校园健康大讲堂活动。 嗯， 那这个活动的目标人群就是我们家长，就考虑到你的饮食和运动各方面好多干预在家庭管理。 嗯， 所以专门去讲他的饮食，专门去讲营养。 嗯， 我们想明年还要。专门就咱们就你刚刚说的喝水的问题， 喝水的专门来说说是吧？ 说说对， 因为这个慢病的问题，您刚才说了，尽管我们今年的数据是从小胖墩里边来看这个比例哈，但是很吓人的一个数值， 对、嗯、 对吧？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三高包括粥样动脉硬化、 啊、 这个所带来的风险是什么？ 对。 然后您想一个9岁10岁左右的孩子，如果被查出来的血脂异常。 嗯、 他今后的人生可能会伴随着很大的风险，是吧？ 反正现在是这样的，你要尽量控制他，减少他的这种高脂的这种饮食、 嗯、 锻炼啊，这样或者有必要的话，上医院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些这个相关的治疗。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尽量一个让他也降低这个血脂， 嗯， 对吧？减少他以后对他的这种健康的更大的这种危害。 嗯。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说有不同的宣讲的内容哈、 嗯、 要跟学生讲啊， 对对对， 要进校园， 要跟家长讲，我们现在讲一定要跟家长讲一定要跟老师讲、啊、 嗯，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因为提高身体素质，提高青少年的这种这个身体素质水平，应该说学校老师家长都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啊。 没错、 啊、他们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硬性规定吗？包括我们看到这样的数值的时候，相信您一样很痛心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哈、啊、现在有什么办法，有没有初步的想法，怎么能够比如说像肥胖的减除率一样，城区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慢慢下降啊、 嗯、对， 这个些数据今后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嗯， 你有研判吗？ 嗯、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既然在一个人群里头已经显出一个效果哈， 嗯， 我们的这些指标我们都这些方法就会在全体北京市的全市的中小学校里推广。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教委和卫生计生委就已经联合下发了这个防近视控肥胖的专项行动，要启动这个。那么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家庭健康管理、学校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刚才我说大讲堂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也是因为总结了很多经验。那么一方面是通过健康教育告诉家长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预防疾病，告诉老师我们日常应该。有哪些国家标准我们是要必须执行的，要标准普及行动、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让学生也要管好自己健康，我们帮他们建立一套管理的体系，比如说除了学校给你安排了1小时的体育锻炼以外，那么我们回家也应该我建议家长也带他们去做半个小时以上的这个体育锻炼。 嗯， 那么一方面咱也增强这个亲子关系，是吧？ 对。 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家长锻炼，为什么说他带着孩子？家长锻炼就是一个引导，就是一个榜样。 嗯， 带着孩子一块儿去锻炼，那么找一些合适的方式。 嗯。 那么同时呢，就是经常呢让他们监测一下体重， 嗯， 监测一下这个视力， 嗯， 那么进行一下健康的这个评价。 嗯。 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学生也掌握这些技能，就是家长要是不在，比如爷爷奶奶 不方便哈，他自己也会测， 对 啊，他自己回算，自己回测，那么这个对他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觉得学生的健康吧，有这么除了政府要重视，除了我们学校，我们卫生部门在投力量去做，那么家长必须要关注，学生自己也想底要健康，那么才能做好。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发短信啊，这个因为您这个数据一带来之后，大家都很震惊哈。手机尾号是4427的听众朋友在说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小学四年级，男孩有点胖，我已经给他报了一个今年暑期的减肥夏令营啊，这个不知道效果如何。您看，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也知道孩子胖不是一件好事哈，也去主动的去参与这样的一种活动啊，这种减肥夏令营，您认为您个人看法？您觉得怎么样？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也不好评判，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夏令营它是怎么 做的。 但是我是想是这样，就是儿童减肥，就是咱们叫减肥是控制体重吧。儿童控制体重，它应该做到这么几点：第一个要循序渐进，你别一下就上来就让他跑几千米去。那小孩就累了，他就不愿意， 没有兴趣了。 另外一个，这么大的运动量对于孩子来说是不适应的。对于他的比如说心肺功能和这本来想提高他的心肺功能，但是他运动量过大了，对于他的膝盖膝关节他的心肺的能力他没有适应到，所以他应该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要持之以恒，你别就这次我报了减肥夏令营了，减下来了挺好，回来照常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喂怎么喂，这就麻烦了，该怎么睡怎么睡，不锻炼了也是麻烦哈，这要持之以一个是要循序渐进，一个要持之以恒。第三个呢，我们觉得应该不要就是一下减很多，它咱们也有反弹，知道脂肪占位，它也有记忆，对吧？那么第四个呢，就一定不要用这种药物。 对，这个一定得强调， 对，不能用药物，不能用这种饥饿的疗法。咱们孩子还要生长发育呢， 对， 还得长个呢，还得各方面，你营养还是要够。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说到这个减肥，还会有一种说法哈，这个很多家长不太着急，他会认为我们家孩子到了青春期啊，那可能自然就瘦下来了。就估计还会有人这么想， 还会有人这么想，就觉得我抽条了嘛，我长拉长了。其实是这样，我们儿童青少年有几个这个肥胖的敏感期，就容易肥胖的，一个是就像你们家小孩那个比较小的一岁以内的，还有一个就是胎儿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青春期的，就是你说那青春期，就觉得青春期应该拉长，青春早期和青春晚期。为什么他在青春期长的不只是身高，他体重也长，他长得也比别的快。你那时候，你说你想着靠自然的力量去减下来是不可能的，就所以你之前就要保持。另外一个到青春晚期的时候，你身高不长了，可是体重还在长。有的控制不好，体重还在长。你像男生，我们现在的那个曲线，就是年龄的这种肥胖曲线，就发现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个倒的这个对勾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坡的情况。那么到高中的时候，它有一个反面又有一个抬高，上去了这么一个曲线，就说明还另外一个上了高中以后，他学习压力不是多了吗？家长呢又觉得比较不让他有更多的这种活动去参加，节省时间让他学习，他运动就少了，活动也少。另外一个呢又给他使劲揣这个营养 东西， 我们会发现真的到了这个高三的孩子这个肥胖又 上去了 啊，对。所以这种呢，你说我单靠他以后抽条的时候就变瘦了，这个不行，还是我们随时要控制。而且就是肥胖你控制的越早，你让他体重一直维持健康的这状况越早，他那些慢病的风险他就越小。 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0247也在说我孩子他们班有一个小胖墩儿也被查出来了空腹血糖高，我们家孩子也胖，但还好没有，很幸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什么 那得只能说他比较幸运，还是不错的， 不高， 因为他可能就是那个30% 那波， 但是你不能保证他没有别的这种风险，或者以后发生这个问题的风险，所以他还得要控制这个 饮食、 还得要增加这种运动，提高他就是使得他 趋向于咱们正常的这种体型的这种方向去努力、 会不会有一些家长认为咱们今年的这个统计数据空腹血糖6.1是不是有点太苛刻？ 5.6 啊， 这是跟那个 成人的世界位置是一样的， 成人的标准是 一样 的，我们用的那个标准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当然了，跟确诊还稍微有一点点差距， 筛查 的标准。那你说要是真是一个小学就得了一个血糖空腹血糖高，戴上糖尿病的这个帽子的话，这个可能是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肯定有点问题，因为有一部分是遗传，这个可能是，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有 二型糖尿病， 对啊， 吃出来的，对，现在普遍的 那比如说家长现在这个醒悟了哈、猛然间醒悟了，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 因为他没有变成糖尿病。咱们这次说血糖偏高，血糖高就是超过5.6，咱们诊断不是就是空腹血糖是7.8嘛、或者任何情况下11.2以上的就可以诊断。他还有一个糖耐量的这种试验，我们没做这方面的检查，但是我们只是一个筛查，只是提醒你他血糖偏高了，你要注意，他确实有慢性病。风险啊，对，你要这个提前做好了这种预防，或者你现在就要让他行动起来，控制自己的体重。 所以我觉得今年请段所长来呢，这个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2014年的健康白皮书当中，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我觉得有新的变化，而且呢，这些变化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该警醒了哈。现在正好利用我们这个机会，您比如说对于。广大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有什么需要劝劝他们的？能让他们以后，因为每年都会出健康白皮书啊，这个明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数据会是什么样子的，盼望着这些数据能稍微有点往下走哈。这个家长这一年的时间其实可做的事情还很多，而且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对全家人的健康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没错， 是吧？尤其是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他以后的路还更长， 没错。 这个改变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有点难啊，因为他们认为我多年40年、30多年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我不觉得这个难。 您不觉得难？ 因为我觉得眼前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咱们6月1号控烟条例实施以后，那在不该吸烟的场合的、 就不能吸啊， 就不吸了。确实就不吸了，上餐馆里头，老板也开始管，不让人在这吸烟了。那你这个吸烟烟民的这种行为也是很多年、几十年或者很多很长时候的哈、所以我觉得都能改变，因为只要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我觉得家长要注意的就是，我特别想说哈，学生的健康，孩子的健康确实是你的责任，我们社会整体责任，但你是最重要的责任，因为你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你也是他的健康的最直接的这种守护者。另外一个，你的行为、你的习惯、你的观念会的改变，会不但促进孩子健康的改变，促进你健康改变，对于你家族今后的发展都是好的。 对呀、 对，是个子孙万代的事儿， 造福子孙的事儿。 所以我想，在日常的工作里头或者生活里呢，我觉得家长第一个你要确实是，我们现在讲教育第一的健康理念哈，我。前两天整个好看了一个文献介绍，说毛主席在1951年的时候给教育部长提出一个词，就是学校办学的时候，他就讲健康是第一的，然后是教学是这个第二，那么家长也是一样，一定要健康是第一的，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他首先要树立这理念，第二个呢就是树立这种责任感，不要把这个健康都推给社会，孩子健康推给社会，推给学校。你是他亲爹， 对 吧？这个要责任要树立。第三个呢，就是确实要管好孩子健康，要从自己做起。你的健康的行为和你给孩子提供的这种食物也好，你给他提供的这种氛围也好，那么你给他提供的这种生活环境也好，都是直接影响他的健康的， 是 他的习惯的养成。第四呢，就是我们要多跟学校沟通。学校里头给可能就是每年都有健康体检结果拿来了。你别说哦，看了就完了，就搁在那儿。那比如这里有问题，比如说你的孩子超重了，肥胖了，那你就心里想啊，我是不是应该带他去查查有没有别的问题，对吧？那么第二个呢，看他视力不好了，我看看，应该上医院再进行，就拿了体检结果以后有问题，要去医院再进行进一步检查。别说医院是去年查了就说没事，我今年 就不用再去了， 嗯、 不是这个概念的。那个去年没事，不一定不代表你今年的发展就是没有问题。刚才我们慢病的指标一说出来，大家也就知道那么多人 对啊 得对吧？而且哪个年龄都有，这个不是说我低年龄低高年龄高，它真的是每个年龄 每个年龄 特别恐怖。然后呢，这要跟学校有这种沟通。 嗯， 那么学校呢给布置的一些健康作业，比如家长。让家长每天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 嗯、 做家庭护理按摩操， 嗯、 真的要带他去做。 对， 然后让家长给他定期量量体重，量量身高，教教他计算这个身高 BMI。我们平常控制体重也是，如果你要每天都去量一次体重，你就会看哦，我是不是又长了？ 嗯， 我应该控制哪儿了？孩子也是一样的一个提醒，做好日常的这种监测。 就是很多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学业。对吧？学习情况，比如学习的留的作业，那绝对家长绝 对 认真配合，好好完成。但是对于健康作业呢，还有很多家长觉得容易忽视哈。 对对对。 包括比如说小胖墩当中检查出来，比如说哈，这次您的空腹血糖高了，那我觉得建议一下家长好好学学营养学的一些知识。 对。 现在北京的很多的医院哈，它有健康大讲堂， 对， 营养科的这个大夫都会，比如说讲讲你们家这一日三餐当中各个食物所摄入量应该是怎么来算。 对对对， 您可以去学学，我觉得。 对 对, 对, 对， 这个光凭比如说，哎呀，我行，我以后少做点肉，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吧？ 没错，像去年北京也特别发布了中小学生这个膳食指南， 嗯， 这上面也有一些很好的例子， 嗯、 就是我一天这三顿应该怎么配， 嗯、 这每顿饭应该是。食谱的都有、 嗯、是 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照着那去做做、 嗯、好像也是你们所那个什么最美餐盘什么的、 哎、 那个 对 对 对 那个 对、嗯、像今天我们还开展了一个活动，就是那个我和家长一起锻炼这个摄影大赛， 嗯， 就是今年那个我的锻炼日记摄影大赛、 嗯、 很多家长都特别高兴，我们接到的反应包括我们同事也是都特别高兴去参加。其实我觉得这就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嗯， 因为你带孩子去锻炼，就是照片的过程也是你带孩子去锻炼的过程、 嗯、 啊，记录你的锻炼。 是，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的所长段佳丽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就刚刚发布的2014年北京健康白皮书关于青少年健康的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了交流。我觉得今天跟段所长聊天，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形象也很生动哈，就是数据也很吓人，当然了我们希望明年再请段所长来的时候呢，这数据有所下降，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家长朋友能够关注自己孩子健康啊， 没错 啊，从现在开始做一些改变， 没错、 啊、 没错。 好，非常感谢段所长，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嗯, 嗯，好的，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